下一张美丽的明信片，翠绿的山脚木袅袅的烟，但我惊讶的却是背面，你熟悉的字迹竟已相隔多年。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，搁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它，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。在心相见，我依旧是那个木偶，先等着你来啦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又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它走入下个轮回里。那一句话是你离开的玩笑话，搁在我心里灰尘堆成了它，你就这样的拨开了它。在心相见，我依旧是那个木偶，先等着你来啦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又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它走入下个轮回里。迷失在我模糊的空气里，我在你字里行间寻找一些生机。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我们死也要在一起，像是陷入催眠的距离，我也开始昏迷不醒。好吧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，你的誓言可别忘记，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，我已随它走入下个轮回里。 晴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晴天九六九，我是主播林奇。今天是11月23号，星期四，又要到周五了，时间过得真快，快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-4度，最高气温在7度，西风1到2级，照比昨天呢风力较小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凉，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4度到7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在-7度左右。在昨天呢，我们迎来了小雪的节气，小雪后气温急剧下降，天气会变得非常干燥，这个时候是加工腊肉的好时节。小雪节气后呢，一些农家开始动手做香肠腊肉，等到春节时呢，是正好享受美食的时候，但此时的天气非常容易导致心情抑郁症状的发生，像菠菜、芦笋和深绿色的蔬菜中呢，也都含有叶酸，可以帮助我们抵抗抑郁。最后要提醒这几类人在今天一定要穿秋裤哦，像是骨关节炎的病人、感冒期、生理期、孕产期的人，这些人都要注意保暖。 虽然我们要向冷空气低头，但是号称一片北方的江南水乡的公园却让人英姿飒爽啊。北京市海淀区豫东郊野公园呢，自元代起这里就已经成为京城最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了。园区内呢，山林环护，田园交错，被誉为江南水乡。明代众多田园诗文呢都是产于这里，而这里的水乡田园风景呢自古就吸引了大量的游人，也形成了众多的游览线。其中呢，以黄家驿道最具特点，元代就有记载，清代更记载为一条石铺道。如果你有兴趣来的话，可以在里面肆意狂奔的骑车。最重要的是呢，不收门票。冬季旅行，国内游玩够了，难免想去出国逛一逛。从现在到12月底呢，真的最适合去美国了。而最好的旅行方式呢，是来一次横跨大陆的公路旅行。要是你想认识一下美国，那就一定要把车开去66号公路。 每一段公路旅行都有它的独特之处，都有它不一样的地方。尤其是在亚利桑那州和那犹他州，这里的公路就穿梭在整个荒原之中，你整个感觉人就在遗忘时间的公路上去旅行，这种感觉爽爆了。营地里面有很多很多老美，他们特别喜欢带着非常豪华那种帐篷，然后住在那边，用有厨房帐篷，有那种客厅帐篷，还有那种超级大豪华的卧室帐篷，因为它的营地非常大。然后呢，我们之前因为没有做太多攻略嘛，所以去的时候呢就在想，哎呀，我们就带一个随简单的那个安然帐好了。于是我们就把帐篷搭好，看见旁边人家超级大的帐篷，就觉得特别的迷你一个袖珍。然后我们是在超市买了点泡面，刚买了点面包跟烧鸡，然后隔壁的一个厨房帐里面在烤肉，哦，我们整个口水流的嘞。结果呢就派了一个人去跟人家聊天搭讪，然后讨了两只烤肉回来。所以去美国国家公园旅行，或者去美国那些自然地方旅行的话，你享受那片当下，享受那片纯净的风景，在里面住一晚，那种感觉是非常好非常好的。 六十六号公路之旅呢，从芝加哥的亚当街一路向西，穿越落基山脉、科罗拉多大峡谷、密歇根湖、德克萨斯草原、沙漠死亡谷，直到加州洛杉矶的圣莫尼卡海滩才算结束。六十六号公路呢，并不是高速公路，没办法飙车，只适合开慢车、泡酒馆、听故事、拍照，这样岂不是更好呢？能够有时间来欣赏这一路被封存的美国记忆，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？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到这里，您对今天推荐的旅游景点还满意吗？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景点九六九，和我们互动交流哦。 回忆里面有种游戏让我好怀念，不管玩过了多少遍从不疲倦。哦哦，我盖了一大堆的房间，却没有半个人在里面，直到你出现在我身边。哦，我的老天，大富翁有钱没闲，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，如果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。大富翁有再多钱，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，就算发现我都要站在你身边。渐渐发现我就活在这游戏里面，在一条条马路上面拼命往前。哦哦，现实永远让我好疲倦，但是有你就变成探险，好像我又回到了童年，勇敢的可怜。大富翁有钱没闲，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， 果有你，我愿意口袋空一点，大富翁又再多添。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，就算发钱，我都要站在你身边。笑脸，大富翁有钱没闲，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。如果有你，我愿意口袋空一点。大富翁有再多钱，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，就算发钱，我都要站在你身边。像在世界的顶点，拥有了你，我就在世界的顶点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专业空气机构天空无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，无需安装，直接制造清新空气，拒绝雾霾的伤害，把雾霾隔离在窗外。天空无霾才有未来。6021-9900，6021-9900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慢慢

情，爱情，爱情，爱情像太阳。

多像和从前一样，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 去跳音乐。